各位伯父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啊！谢谢。那我们现在来为今天早上我们来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是你的恩典，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是吧？求你的圣灵啊，在这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圣灵啊，就你是那教导的灵，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能够知道你的真理，主啊，你让我们学你。知道你的内心，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盼，主你让我们真的是说该说的，主你让说跟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讲耶利米书，特别请你们大家翻一下圣经，翻到耶利米书。我看看不晓得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翻一点圣经哈，把圣经翻到耶利米书。翻到了吗？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耶利米书。你看到耶利米书下面我写了一个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那其实你看到耶利米书其实好像是一个在就说耶利米书所记载的就是在被以色列人被掳之前跟被掳的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所以可是上帝呢跟以色列人讲说，这样子，我虽然是这样子的审判你们，可是呢，将来70年以后，我会把你们带回这个以色列的圣地，而且在它里面也有一些预言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再来，所以事实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呢，上帝却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要叫你们幕后有一个指望，是一个盼望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作者是耶利米。耶利米本身他是一个祭司的后代，他的家乡是亚拿图，住在亚拿图。那耶利米呢并没有结婚那因为耶和华吩咐他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养儿女，因为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这个犹大了。耶利米呢他是一个传讲神要审判的先知，所以你在耶利米书看到很多的神的审判。那他只有他的朋友不多，巴路呢是他一个非常非常亲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那而且他巴路帮他记载他的他耶利米口述他的东西，巴路帮他记载这一个文书，也帮他保管过一份地契，而且巴路呢也跟着他呢，那个时候在耶利米最后跟着那个犹太人他们一起到了埃及地的时候，巴路也跟他在一起哈，所以他们就说巴路也可能是将耶利米书最后编辑成册这次的地方就是属于巴路在做。那耶利米他工作呢是从主前62年到586，有些人想说526差不多这一两年之内到586，其实大概有差不多40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说知道他的一生都是在服侍上帝。那最后他们说耶利米是怎么死的，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记录，可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讲到说他可能是在埃及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在希伯来书里面你们可以看到说有些人是被锯死，有些人是被石头打死，所以讲的这个被石头打死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指的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神赐给话语的一个先知，他也很喜欢自我分析，他也会自我批判，那他会把他自己的内心里面的东西呢能够表露出来，其实他是非常非常软弱的。那所以说可是神耶和华神却坚定时常来坚定他的心，让他知道我与你同在，我来帮助你。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好几段是他的自白，有5个是他的自白哈，从他的内心里面的那种对神的那种表达那种呼喊。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的话，我希望看看我们可以不晓得可以看几段他的自白，来看一下这个他对这个他在服侍上帝的这一段时间的内心的挣扎及痛苦。所以说他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因为他时常为以色列人哀哭甚至呢神跟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个以色列祷告，因为他们背叛我。可是呢他时常他爱这个以色列，他爱他自己的同胞，可是呢他也为他们哀哭为他们祷告。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以色作者耶利米。看先知书呢，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知道这先知书所讲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你们如果不知道它的历史是背景是什么的话，你们很难知道这本先知书到底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你们要先知道，看先知书第一个你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讲的是在哪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同时呢，你们还要知道说上帝要讲什么，上帝所讲的对象是谁，对不对？这先知书的对象是谁？那他所要上帝所要讲出来的讯息是什么？那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先知本身，他是怎么回应上帝，他是怎么样用真实的话来说出来的，以及先知本身的内心的挣扎。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先知本身都有很多的挣扎在里头。好，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其实是有挣扎的。那所以说我们在看先知书，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历史背景。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在主前627年的时候，耶利米他怎么样，他是被蒙召，那时候是在约西亚王做完13年。在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一章里面前面就讲到了，接下来626年的时候就讲到说亚述那时候已经渐渐衰落了，那尼布波拉萨建立了这个巴比伦帝国。621年的时候，这个约西亚在找到，他们找到了律法书圣殿。这些在现在就讲的这些历史呢，你们去找那个列王记下22章到25章，或到结束27章，我建议你们回去的时候把它看一遍，好，知道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在609年的时候，约西亚他不听先知的劝诫，去抵挡埃及，因为那时候埃及的去打亚述，那这个约西亚他就说要去打埃及，结果他在米基多战死了。那埃及呢，就将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约哈斯，好，这个立了王了，把他挪到埃及。那埃及王也立了这个约雅敬为犹大王。那个时候，约雅敬这个王在位的时候呢，耶利米他的书，他给约雅敬看了他写的那个书，被约雅敬给丢到火里头烧掉了。在605年的时候，巴比伦击败了埃及，所以说犹大王他要跟巴比伦进贡。在598年，约雅敬呢就反叛了巴比伦，那时候尼布贾尼撒就进攻了耶路撒冷。那约雅金那个时候被立为王，只做了3个月。约雅金那一段时期呢，有一些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像但以理，很有名的但以理，他就是那个时代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我们过几个礼拜会讲到但以理书。西底家的时候成为立为王，在耶利米在西底家做完的时候，他也时常奉劝西底家，你要投降。归降给巴比伦，可是西底家拒绝，不愿意听。所以说到最后586年的时候，巴比伦最后把了这个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最后耶路撒冷就被攻破了。所以说这个整个南国是在586年灭亡的。那我想问一下，以色列国是哪一年被灭亡的？722。对，记起来，这两个很重要。好，这两个是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这个好，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历史背景，所以你们想要看，你们就去看《列王记》22到25、27，把它看完，多看几遍。全书一个信息的主题，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刚刚我有提到，对不对？那为什么幕后要有指望呢？在一章十节里面。耶和华神他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跟耶利米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培。这个在什么地方列出来的？在哪里列出来？后面有写啊， 对，没有人给我回答。在第一章第十节，你们翻一下圣经，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所讲的，就是耶利米的整个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本书里面在记载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被掳，为什么他们被掳？因为他们悖逆，对不对？因为他们离弃了这位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说啊、所以耶和华神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施行拔出，我要拆毁，因为他们拜了这些假神，我要把这些假神怎么样拆毁掉啊？这些以色列人拜了假神，他们内心他怎么样？已经毁坏了，已经倾覆了，我要把这些全部把它拔出，把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这些在宗教上面所犯的这些罪啊，这些他们在祭司在这个首领他们所犯的这些罪，我要完全的把他们怎么样拆毁掉，拆毁掉之后我还要怎么样？我还要重新建立之后我还重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说把你给击打了，管教你了就怎么样，就不理你不管你。我们的神是他要拆毁，他就要把你坏的把它拆毁掉，他不是把你好的拆毁掉，对不对？然后他要把你重新建造成为一个神的人啊，建造一个好的。所以说在这个一章十节里面，这是一个耶利米书里面整个记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而且最后要记得这个三面我男色写了个大的字，要叫他们，叫我们怎么样？幕后有指望啊，是有指望的。所以说经过，所以说神透过这个被掳，以色列人一定要被掳，一定要被掳去。人会说，为什么以色列一定要经过这个范式？透过这个被掳的话，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所怎么样，所犯的过错。那透过这个被掳呢，神就有一个更新的工作出来。他的方式是不一样，跟我们人所思想的方式，所想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路都很平安，对不对？没有困难。好，可是上帝的方式不一样。你们去翻，你们去看那个耶利米哀歌书，这礼拜你们要看啊，除了看把剩下的耶利米书看完之后，你们还要看耶利米哀歌。你们看到当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是很惨的一个情况，他们饥饿到做母亲的要吃孩子，要把孩子煮了吃了，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好，所以说那个景象是很可怕的。透过这个被掳，所以说当初神可以洁净了这整个这以色列这个他们的国度，整个王朝，因为整个以色列从北国南国整个都怎么样腐败了，对不对？他们都被沾染了，因为他们都拜的都是偶像，拜的都是假神。所以神透过了这个被掳，他可以把他的神的子民来洁净，他可以他将他的圣殿怎么样重新来洁净。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家在圣殿里面摆了很多很多的架子，你无法想象这个称为神的子民的以色列人，既然在神的圣殿里面祭拜了很多的假神。所以上帝透过这个被掳要来洁净他的圣殿，好，要将大卫王朝从这个罪恶里面怎么样释放出来。所以神使用了耶利米书去宣告他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而且呢他也要让，可是他除了审判之外，他也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愤怒是有什么有期限的。所以他在70年，他说70年之后以色列人再重新回去建殿。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以斯拉那时候就已经预言到这个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哈。所以说这个被掳是必要的，被掳是神的一个方式，被掳是神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式，被掳是将一个人的心来重新改变，被掳就是要拆毁，要毁坏倾覆，还要怎么样建立栽培，听不清楚？所以你们知道耶利米书现在讲什么了，知道了。好，那看一本书的时候你们也要知道 大纲其实很重要，我们常常会忽略大纲，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整本书这个大纲是把整本书的摘要里面稍微把你整个摘要把它分段弄清楚，所以你们知道大概这里面在讲一些什么。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纲啊。第一，在第一节里面就是基本上讲的就是耶利米的一个蒙召，神跟他讲的一些话。在二章到二十节里面讲到是指责，指责什么呢？指责以色列百姓的什么完整的什么外在表现跟内在的表现。好，在二十一到三十三是讲到预言，预言就是预言到将来被掳，以色列要被掳的事情，以及将来的复兴。你有被掳，你还要复兴，对不对？还要建造。五十二四到五十二讲到就是一些基本的，都是历史的记录，实际的历史记录。所以说三十四到三十九讲到耶路撒冷陷落的这些历史的一些情况。四十到四十五是这个被掳以后的政治。在四十六到五十一讲到预言列邦，在很多的先知书像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列邦，因为虽然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可是神掌管所有的国家，所以神也要怎么样，也要审判列邦的。好，在五十二章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附录。基本上呢，这个耶利米书它的诗体它的文体呢是用诗体，你看到前面呢大部分呢是用诗歌体的方式，所以你看它有一些讲的东西就是不太，你没看那个历史的记录比较简单，因为它是一个叙述体的方式来写，对不对？可是它就讲诗歌体的，就是让我们写诗嘛，所以稍微会有一些修辞，一些比喻，一些比较一些象征的东西来讲，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它基本上用这两种文体来讲这个耶利米书。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章，你们把圣经翻到第一章哈，一到十节，看一下一到十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第五节哈，你们先看一下五到十，可不可以先五到十，我给你们几秒钟，你们自己先看一遍好吗？五到十，第一章。这个耶利米的蒙召，这很重要，你们不要忽略。好，来，我想问一下，在第一章五节里面哈，第一个神跟耶利米，他神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呼召一个先知，其实不要说呼召先知，神，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神的子民，神都要呼召我们每个人做一些事情，只是。呼召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不一样。好，有些做妈妈的被呼召要 homeschool 在家养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有些人被呼召要什么，要成为一个宣教师。有些人呼召是要成为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那有些人呼召呢就是要成为一个代祷者。所以神对每一个人的职分不一样，所以你们不要轻看你们每一个人，神对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职分在。我们来看看说神怎么来呼召耶利米，然后我们来可以放在我们的内心看看神怎么来呼召我们的。在第一章五节里面，上帝跟他讲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怎么样，我已经晓得你，你还没出母胎的时候我已经怎么样将你分别为圣。所以他在他母腹的时候，神已经将耶利米怎么样分别为神了。所以第一个他就是一个什么选召，我已经把你选出来了。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妈妈的肚腹里面，上帝知不知道啊？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会坐在这，是不是神也给我们一个选择出来的？否则我们不会坐在这，否则我们现在可能准备要去逛帽了。对不对？我以前不信主之前，我很喜欢去逛帽的，对不对？或者我去看电影啊。所以说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还在母腹里头，都被神怎么样给选召出来的。再然后我们来看在五到七节里面，五到七节里面耶和华说，他说第五节里面他说，我已经将你分别为圣，而且我派你作为什么东西，列国的先知。所以神选耶利米做什么？做先知。所以我刚才讲了，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怎么样，有不同的呼召，对不对？每一个不同的职分。我刚才讲到，有些人是做 homeschool 的妈咪，有些人呢是做代劳者，有些人是做宣教师，有些人呢其实他就是好好的上班，把神的福音传给怎么样，他四周围的人，对不对？有些人呢或许他就是在家里，他就是家里将这个神的孩子，或是将未信主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给你，告诉你说，我派你做什么，所以你们要去问上帝，上帝你派我做什么。再来呢，神派你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信息的，他呼召你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哎，我不招你了，接着怎么样，没下文了，不可能的事。好，那神呼召你，他会一定给你一个讯息。在第七节里面呢，神就说，我怎么样，对，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怎么样，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怎么样，你都要说。这就是他跟他的，他就因为他叫耶利米，就是去说，就去审判，去说了一些他们不要听的话。所以你要问上帝，上帝你呼召我，你要我做什么。好，我想神会对你说话的。当然神既然呼召了你了，差派你了，也告诉你做什么了，他不会怎么样让你一个人去做，对不对？他会怎么样，第八节他说，我应许，他会怎么样，我已与你同行。因为我们在服侍神的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也都是罪人，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我们唯一依靠的就是上帝。上帝既然叫我们去做，他不会不帮我们，因为他与我们同在。那他既然他跟我说我们与我同在的时候，他还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一三九节是什么，对，他把神的话跟关注的话传给他。因为刚才前面那个刚才前面耶利米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因为我是幼小的。耶利米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对不对？他并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神拣选一个人，不是拣选一个你已经原来就有的啊。那或许你有，可是呢不是那么显明。为什么？当然如果说你是原来已经有的，神在叫你去做你原来有的，那个就是很容易就知道是靠你自己的什么能力，你很难就会依靠上帝。所以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我不会说话，那上帝就跟他给了他一个恩赐，怎么样，我将单说的话传给你。好，就是神叫我们去做什么，他会给我们那个什么恩赐，对不对？一个 homeschool 的妈妈会不会去教这么多这些学校的东西啊？不会，神必会给他什么耐力、爱心，因为你要有耐力，你要有爱心，否则你怎么教你来，教不来，对不对？那所以神，很多人很多的恩赐都是当神你原来没有神呼召你之后，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慢慢的帮你加添进去，就给你了，就给你了。你觉得你没有，你缺乏，你就跟神要，上帝也愿意给你，为了要什么建造教会。好，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很重要的，他给耶利米一个权柄，是什么样的一个权柄，你们可不可以有人跟我讲一下？我立你在什么列邦列国之上。哇，这个权柄大不大？大大，是不容易的。我们有没有神的权柄？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属神的人，属神的儿女，所以你将的权柄赏赐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说借着这个耶利米的蒙召，我们也来思考一下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不要忽略了，好不好？好，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耶利米也是年幼的。好，好，我们再来下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刚才讲到说神立耶利米在列国列邦之上，所以耶利米他在他本身的立场是什么？对，他要跟全地跟犹太的君王哦，首领、祭司、地上的众民，所有的人怎么样反对？所以他是跟 这个以色列这犹大子民什么呀，全部反对的，说的都是他们不要听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是一个眼泪的选择？他讲的话有没有人要听？没有人要听。所以你知道他内心有多痛苦，所以为什么他要自白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到神面前说出他的内心？好，其实他的服侍是很不容易的，服侍真正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虽然跟全地的子民反对，站在反对，可是他跟谁站在一边？耶和华站在一边，对不对？那耶和华说他们要攻击你，可是却不能怎么样胜你，因为怎么样？我与你同在。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说虽然在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很多外面的人看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好像跟人家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些有时候不信主的家人可能会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很奇怪，对不对？或是可是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逼迫你会看到说其实是很大的逼迫，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同在，那而且我们所信的神这什么呀，最大，好，谁都不能胜过他。所以耶利米他就是按照神所说跟他说的话在站立，然后来对以色列子民说，再说出这些审判预言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有两个意象哈，在一章的十一节，你们有没有先，你们回去有没有先看一下耶利米书啊？看了哈，你们要是还没看完，回家继续看没有关系，一定要把它看完，好不好？好，一定要把它看完。第一个，他神心给他看到了这个，他跟耶和华问耶利米说：“你看到什么？”第一个，他看到什么？杏树。你们有没有看过杏树？有没有？有没有？白色，有点粉红白白的，有点淡粉红白白的。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二月，以色列二月的时候开杏花的季节，非常的漂亮。很美很美，所以杏花呢是在春天最早开的花，非常的漂亮。上帝跟耶利米说：“你看到的这个杏树枝，上帝告诉他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说这是我的作为，这是我会将我所说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会保守，我还会怎么样？我会成就它。”神说的话会不会返回？不会改变，也不会返回的。他必会保守，而会怎么样？会成就。接着他看到第二个意象，看到了什么？成就什么东西？成就下面的那个。第二个意象看到什么？烧开了锅，而且这个烧开了锅从哪里请出来？从北方请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意思？预告一个刑罚。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很多，我没有把它列出来经文哦，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可以去把它列出来。他讲到很多从北方来的什么，北方来的敌人，北方来的军队哈，就讲到说这个神要借着这个北方的军队要来怎么样来审判，这个审判要临到了，这审判是要临到，而且一定会怎么样，会成就。看到没有？神说这个北方，神告诉耶利米，这个北方的，我要使用这个北方的仇敌，然后这个来刑罚以色列人，而且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因为这是我说的话，因为这是我的什么，我的作为。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来围攻，把那个耶路撒冷所占据了以后。他们这些巴比伦的这些王呢，他们这些很多的首领，不是吧，很多的首领他们都坐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这件事情在39章第三节里面就完全的成就了。好，对，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说是在耶路撒冷城门呢？为什么他们要坐在这个城门口？因为这个城门口是他们办事，从以前摩西开始你办事情审判这些子民，这是一个就是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已经把最重要的地方怎么样占据了。好，就是这样，有没有问题？ 清楚吗？ 啊，好，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第二章二十节了哈，讲到指责。我们刚才讲到说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指责，那指责呢，因为当时这个以色列他们已经非常的腐败了，已经在这个约西亚时期已经在后面的几个王了，对不对？后面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五个王，这个从大卫王到这个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所以说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已经完全悖逆了，他们已经不把这个他们所信的这个上帝来看，所以神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够了，你们的罪恶够了，我要来把你们把罪恶拔出，好，所以他要指责。那在二章十三节里面，耶和华神他指责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事，什么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的池子。你们可以翻到二章十三节啊，你们圣经也可以翻一翻。我希望不要只看三面，要不然可惜了，是这个没有读。那我把一章十六节里面神所说的，至于这您的恶，就是怎么样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所以说离弃这活水的泉源指的是谁？ 神 啊，神把他自己比喻为他是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泉源要活的，如果是死的水可不可以喝？不可以喝，喝了会生病的。所以神的这个，他说我这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可是以色列子民怎么样离弃了我，他不但离弃我，他们自己怎么样去凿了一个池子，这个池子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池子呢？破裂的不能存水的，你再怎么样把水放进去水都漏掉，你再怎么去跟这个偶像去拜去跟他求，有没有用？没有用，徒然无效，哦，所以说这个百姓弃绝了，他们不要神，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他用自己的手去造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去拜了各式各类的这些偶像，然后他们要离开上帝，他们就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哦，用他们的自我。其实我们人不是也都这样吗？我们很容易就是靠我们自己的什么方式来做比较快，对不对？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解决了去做了，可是我们好像很少会说停一下，我到神面前我来祷告，我求靠神，我看看神要我做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的反应很容易？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久了以后，我们就会变成怎么样，就成为是我自己做的。有时候我们去做了还以为是怎么样，我很厉害啊，是靠我能力啊，还以为说我今天我工作我赚的钱是我努力做出来的，可是真不知道说这个工作是谁的赏赐，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今天有钱是谁给的钱？上帝给的钱，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要努力没有错，可是真正那个源头是谁？神，那个活水的泉源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免得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好不好？可以吗？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哈。但因为当你会觉得说，以色神为什么指责这个以色列，指责的这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对以色列怎么样，非常的爱以色列。在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神的爱哈，在二章二节里面有提到说，耶和华不是说你六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对不对？神跟我们针对以色列的那个爱是一个什么父子之爱，也是一个什么延伸到什么夫妻之爱，还有什么爱，神，对不对？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神对以色列的爱是非常从父子夫妻到神明之爱。其实你说我们人 最重要一开始 baby 出生的时候是什么关系，跟我们最好亲近关系是哪里？父子关系，父母，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结婚了以后是什么？是配偶。那神跟我们之间呢，是包含着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世界万物是谁？是神所掌管的。所以神对以色列的爱是无限大的，是如此的大。可是我们刚才讲到说，以色列人怎么样？离弃，不要，他们不要这个神，他们不要这个父子的爱，他们不要这个夫妻的爱，他更不要这个神，他们所信的这个神。好，所以这个百姓，我们现在看到百姓顽梗，刚才讲的他指责，他有顽梗的外在表现。那我们从二章到十章里面，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看呢？我把经文列在这里，在你可以看到说，第一个他们离弃谁？离弃耶和华神，对不对？而且二章二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还喜爱别神，哎，对不对？他不但离弃耶和华神，他喜爱别神啊。二十八节，他为自己什么？他自己喜爱自己做的这个神啊，而且他还向别神怎么样？东奔西跑，他们到各地方、各山冈、各地方去怎么去拜、去祭拜。其实我们很多拜偶像的。很多拜偶像的一些国家一些人，他们是不是也到各东奔西跑到各庙去拜，甚至他们有时候在这个国家拜的不够，他说我还要到哪个地方去，哪一个国家那个地方的比较灵，对，我要去拜。他们也是在为这个别的神东奔西跑。而且很可怕的就是五章七节，他离弃耶和华又指的什么？不是神，哎，什么启示法师。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想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如果你们曾经拜过偶像的话，我想我们可能都会这么做。哎，某某神，你要是为我做什么，我就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怎么，对不对？是不是也是对着别的神来发誓哈？那侍奉外邦神，随从不认识的神，其实这是百姓他这个外在一个顽梗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最后一个重要的就是你看到下面那个红字是吧？其实这是什么？人怎么可以为自己怎么样造神呢？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什么？这不是神，你们很悲哀。你想这个耶和华神，这是耶和华神说出来的话，你想他的内心会不会难过？会。好，然后我们再看他们还有什么外在表现。他们迷信假神，他们通过偶像，他们神的数目跟什么数目一样？神的数目一样。你去看那个旧约圣经里面，他们有很多神字，对不对？然后不但如此，他们孩子怎么样剪柴，父亲孩子剪的柴给爸爸来怎么样烧火，然后妈妈做那个面怎么样做饼给献给谁？给天后。他们很多神，他们有很多神。我有机会我看看下一辈有没有空把那个神领给你。他们好，天后是另外的，不是上帝，对，另外一个的，对。好，他们全家人都在怎么样团结一致拜天后。好，很可怕的就是他们在新任子谷怎么样焚烧自己的本领。很可怕，你能想象说今天你要把你的孩子生出来的孩子或孙子拿去烧掉拜摩洛，你觉得上帝的心会不会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既然把神所赐的这个产业把我们最心爱的孩子烧掉，为什么？为了要祭拜这些假神。好，而且这个巴利的坛所烧的坛啊，在以色列那个坛很多啊，像是圆圆的一个用石头砌起来的，所以他们建了很多的坛。他们坛跟耶路撒冷的街道怎么样？树木一样。他们这样子拜出来的这个偶像所带出来的虚伪的道德， 他们虚伪的道德有些什么呢？他们没有行公义的，也没有诚实的，他们说虚，依靠虚幻，对不对？偷盗、杀害、奸淫、欺假事，这就是拜假神所引出来的什么虚伪的道德。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但我不知道，像我有一些像以前我们在台湾那个建礼夫，他们你知道他们拜的是什么神？关公。还要拜什么？猪八戒。他们要拜猪八戒，对，他们拜，可能还拜很多其他的。那可是他们所做出来的是什么？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真正你真正只有敬拜真神，才会让你什么呀？要过着洁净的生活。你拜的假神所带出来都是虚假的，都是没有道德，这是很可怕。所以为什么上帝说我要把他抬回，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是不是？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在三三你可以翻到三三，三到三三一到十一节里面呢，神指出说，这个把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就像一个姐妹一样，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灭了，对不对？那他就说，你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他把他当成是一个姐姐的比喻，他犯了淫乱罪，犹大人看了，他们还怎么样？继续，对不对？他们没有一个警醒的。他说我已经将这个姐姐给了休书了，他们还继续，是不是？所以他在前面指责他们说，他在后面呼吁他们要悔改，叫他们悔改。悔改什么？要干什么？除掉偶像，还要除掉什么？还有呢？心中的恩念，对不对？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拜了偶像，心中的偶像要除掉，心中的污秽要除掉，然后你们这些一切的恶念杂念要除掉。为什么？还告诉他敌人会怎么样？敌人会来，好，刚才不是看到那个烧开了锅，从北方怎么样过来，青岛过来，敌人要从北方过来，审判要来了。他已经跟他们讲了，好，他派了耶利米去跟以色列人讲，结果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什么？大声一点，他们怎么说？对，然后呢？我必须随从他们。然后他们还说什么？你们念一念吗？他们却说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不听，他们根本就不听耶利米说的话，他们不听神差派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们不听。好，听，其实听话听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关系，神跟以色列人的爱。如果说今天父母跟孩子之间没有关系的时候，孩子会不会跟听父母的？不听，对不对？绝对不听。夫妻之间没有关系的，夫妻讲话会不会听？不听。所以今天这个神天上的这个神跟那个百姓之间没有关系，神没有跟那个没有关系了以后，百姓听不听？不听。好， 请教你一下，如果说父母用零用钱和那个手机来控制孩子，让他们听呢？你觉得把你的手机没收起来，那你非听不可？ 手机你给的是哪一种手机啊？我觉得说孩子呢，你是要有一个界限，你要给一个孩子设立一个界限。如果今天他到了晚上十二点一点两点都在 text 或者打手机，你可以给他一点说，好，你如果十二点以后还这样做好，我可能要暂时收回来一下下，有一个界限，可是也不是一个威胁，你懂我意思吗？威胁久了，反正好吧，你威胁我也不管你了，哈，就说父母要有一个智慧，可以吗？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七章，你分享耶利米书第七章，有点快，我没办法让你们一个一个读，因为内容太多。耶利米有很有名的四章，圣殿的讲章，因为耶和华神叫耶利米说，你到圣殿门口 去宣告我的神的话语，好，很重要的。翻一下第七章，接着敬拜呢，其实在这个刚刚我们讲到在耶利米书呢，我们刚才讲到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都敬拜什么假神，所以敬拜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那今天在这个圣殿的讲章里面哈，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到八到三节，就是耶利米的第一篇在圣殿里面的讲章的一些讯息，要让以色列人听到的一些讯息。如果说今天在以色列人仍然是这样子的拜假神，神就要将怎么样这个圣所，现在他们所占的是那个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对不对？要怎么样？要毁掉。说他说将逃不过早期示罗圣所的下场。示罗就是那个时候在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这个迦南以后，他们说你只能在示罗来敬拜，你不可以在别的地方来。好，所以说这个是，所以说他神警告说，你们如果仍然是这样子的敬拜假神，不听的话，不把我的圣殿当圣殿看的话，下场会落。神其实神说话其实都不是突然的，都事先讲了，都事先告诉你了，你要怎么样你若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他绝对不会突然的。有时候人家会说，哎，神为什么突然好像突然这样，其实不是突然的，神在很多事情很早就已经给我们一些警告了，就是我们耳朵都怎么样不听，我们都不听，关起来。好，所以说那在这个圣殿讲章里面分成五大段哈，这个五大段我们等一下回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圣殿的讲章呢，好，耶和华他的话念到耶利米说，你站到耶和华圣殿的门口跟他们宣讲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进到我这个圣殿里面敬拜的犹太人，你们怎么样依靠虚华，依靠的是虚华虚缓。好，你来到我的耶和华面殿上，你嘴巴说这是来敬拜我，其实在你把我这里当什么贼窝。但其实因为我刚才提到说，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其实里面已经摆设了很多假神在里头了，所以我们好像是说我进来到这个耶和华圣殿，其实他们摆的是什么，是那些假神偶像，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那有时候我在看这里的时候，就让我有个警醒，我们现在礼拜天我们也来这个是什么神的圣殿，那我们是不是也真的是存着一个警醒的心？其实你说上帝有没有在我们旁边啊？有哎，我相信神就在这儿，对不对？神就在这儿，所以我们就是来到神的圣殿。我们不要以为神没有看到，以色列人以为神没看到啊。其实上帝有没有看到？有啊，因为那是他的圣殿。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存一个警醒的心啊！我们要警醒，我们就是来敬拜上帝的。要不然我们干嘛？我们不出去外面待在外头呢？跟别人一样。我们干嘛要来这？目的是要什么？敬拜上帝，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说这个称为神名下的殿，这里就是神名下的殿。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珍惜，这是神的殿。OK， 然后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这个在敬虔，以敬虔的心来。那在这个圣殿讲章里面呢，他也讲到说。在七章十六到二十节呢，敬奉天后，刚刚不是讲到他们拜那个天后，他们的恶跟国哈。那耶和华跟耶利米说的是个不什么，你不要怎么样为百姓祷告，你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你不要为他们，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为什么？我不听，为什么上帝不听？因为他们也不听，对不对？还有呢，这边。看到我们刚刚不所提到，他们全家人都在怎么样，很努力的拜假神，对不对？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我不听了。其实这里讲这句话啊，有没有一点矛盾啊？为什么？那么他干嘛跟耶利米说，你去跟他们讲，你跟他们讲说，叫他们悔改啊，叫他们悔改。哈，其实在这里面，我问的是哪一章，他又讲。如果他们愿意听你讲，愿意听我说，或许我还会延缓一下我的怎么刑罚。上帝有没有听啊？听啊！其实上帝真的是这个心很难过， 对不对？心很难过，他看到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还是跟耶利，你去跟他们讲，跟他说好，就是这样。所以说，其实上帝，其实有你们在看，我很多人看耶利米书觉得啊，刀剑、饥荒、饥饿，好像上帝很残忍。其实你们仔细看，你们可以提到神的心是怎么样，很软，很慈爱。这种爱是大过于我们人的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仔细体会神的爱。所以以色列他们敬奉天后，他们的后果就是什么？自己惹祸，脸上惭愧之后自己惹祸。好，那现在讲到这个献祭跟听命。献祭我们也讲到说，这个献祭以色列人他们献祭就是做一些好像做一些献祭的一些表面的工作，事实上他们需要怎么样？听从，还有什么行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以色列是他们的什么子民，对不对？啊，耶和华神是他们，所以他们要听，他们需要听，他们不听什么？来看一下这里啊，他们不听什么？他们不听什么？第一个，他们不听摩西律法的吩咐，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要那个要听摩西的，在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就已经设立了很多的律法，那个什么之约，西乃之约，对不对？神就已经跟他立了这个西乃之约，你要听摩西的律法，他们不听啊，他们还不听什么先知。讯息，对不对？整本圣经里面先知书神差派的都好先知去，他们听不听？不听啊，他们还不听什么耶和华的耶利米的话，因为已经审判要到了，已经快要审判要到了，最后呢跟他讲了，他们还是怎么不听？最后他们还不听什么神的话，这就是他们什么都不听。所以你表面所做的信心是没有用。那刚才讲到说他们不是献个孩子吗？所以献孩子的最后的结果呢，7:29-32你们去看，献的结果他们自己要在他们所献的地方怎么样，要哀求，好，他们自己要在他们所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要负那个责任，而且他们进这个天下这些王首领祭司先知他们百姓的这些尸骨头呢，就要怎么样被抛弃，抛在外面，其实很惨，对不对？这就是他们的所做的恶跟什么后果。这个是，所以这就是上帝叫耶利米在圣殿里面去跟百姓所说的话。OK， 好，11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11:1-17，你们翻一下11:1-17。那刚刚讲到说外在的表现就是他们所拜做的这个，其实在这内心里面他们做了一件他们完整的事情，就是他们怎么样这个约的这个诅咒。好，一开始他们在西乃之约的时候，神就说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我在他们进迦南之前，他们说你进迦南以后，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我要给你们祝福，我要让你们待在这一块这个牛奶饮的地方，我要祝福你们，可是如果你们不听的话，我就要把你们怎么样带离开这个地方。好，所以说在这边在11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1-5里面这个约的诅咒。好，那6-8百姓怎么样？不遵从，没有遵从约，而且百姓追随别的神，审判就要怎么来到？为审判来到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拜的是偶像。所以你们可以去看，好，记得接下来没有11:1-17，去看一下这个内容。这就是他们内在表现的原因。好，那约的形成的时候，就刚才讲到说他们出来一起在西乃的时候所立的这个约，从西乃之约。那神其实神与百姓立约是要怎么样来祝福百姓的。好，神从来没有毁约，可是人却怎么样毁约。好，那在这边呢，他们不听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是一个顽梗的心，而且是历代百姓对约的一个普遍的什么反应，就是不听，我要随我自己的意思来做。好，他们有一个顽梗的心造成的。 所以因着这个高台自己离弃神，他们制造一切的怎么样灾祸，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怎么样惹来的。好，可以吗？清楚吗？那这个象征呢，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其实象征里面的内容其实还写得很清楚，你可以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自白，耶利米的自白，我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五个自白。好，好，我们第一看一下耶利米的第一个自白。耶利米呢，他的境遇，其实我刚跟你讲的，他不是跟所有的人都是反抗对立，对不对？所以他感觉他的景象像什么？他像一个被牵到要被人家给宰杀之地，而且人他们这些祭司啊，这些首领时常设陷阱要怎么样，要害他的啊。而且亚拿图人，他是哪里来的？他就是亚拿图人，所以他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乡的人是这样子的逼迫他。我们基督徒时常也被家人逼迫，对不对？会不会？会啊，时常会被家人逼迫。所以对他来说，这是很痛苦的。他跟上帝怎么样呼喊？好，他跟案件怎么样？向神比邻，求神报仇，对不对？那神他做的，他有什么行动？神说应许他必追讨亚拿图人，他显为什么？显为义。好，所以说当我们碰到委屈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要干什么？到神面前跟上帝 appeal， 对不对？跟神呼喊，然后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些话语。好，那不知道神给的是什么话，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案件是什么，也根据我们不同的状况，神给我们不同的话语。好，那还有就是在看到说他的咨询，他看到这些不义的义人啊，他也有正义嘛，他是一个义人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坏人，我们也会也觉得这些不义的义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不对？好，恶人怎么那么横统啊？恶人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对不对？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会发觉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而且恶人，你会发觉恶人好像恶人就是占到很多的便宜。好，那圣经说你要知道如何处平日，你也要知道如何面对这种状况。为什么？因为他要面对更多的危机。好，所以耶利米是在一个苦难的现实。那从耶利米的内心挣扎，你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来，我看一下这第二讲章我们就不讲，因为我们还要留一点时间讨论。还有时间讨论吗？ 还是下星期讨论？ 下星期 要不然就是讨论 一个 对， 是吧？有时间吗？ OK， 好。新任职谷哈，讲到一下新任职谷，就是刚刚他们不是将儿女献那个祭的地方嘛，哈，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南边呢，再往东南方面跟基伦西谷延伸到西海的地方，就是一个新任职谷。看一下啊，这是我去以色列，你看到这个地方都是什么？这是耶路撒冷啊，现在这个以前的圣殿在这附近，不在这个，就是在这旁边这里。那这是耶路撒冷城，这个是东门，这都是坟墓，对啊，看到没有？这全是坟墓，这是以色列的坟墓。所以西嫩直谷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接过来的，差不多在这个位置。所以讲到西嫩直谷，都是很多的这些很多祭拜假神、死神啊、哦、这些坟墓，应该是在对，这都坟墓吗？这都是坟墓，看到没有？好，西墙应该在，我看一下下一张，我们清楚一张，不知道，看，没有 ，sorry， 呀，西墙在这个下面这里，所以这些都是坟墓。 站在橄榄山。 对，我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在东边，对对。 什么？他说你问 吗？这个就是 圣殿的围墙现在只剩下一个西墙，是更剩一点点的南墙，南墙剩了一点，圣殿南墙剩西墙，他们的哭墙，以色列人就是在哭墙里头祷告。有兴趣我下一拜给你们看一下，那还有剩一点南墙，现在是做成一个古迹的地方了。好，再来，这个就是杏花，杏花。杏花，其实我有一大片，那个太远了，因为我站在很高的地方照，他们是种了一大片，在加利利往北边种了好多的杏花，非常的美丽。好，所以在二月的时候是杏花开的季节。这里面有他有五个自白，他的内心的挣扎，他跟神的对话，神也跟他说话。所以你们去看一看，从这你们自己挑一个，或者你要看五个也可以。所以你们看了以后，你觉得说你从耶利米的内心挣扎你学到了什么，三样，写三个出来，不要只选一个，就是说第一个里面写三个，或是第五个写三个，下个礼拜就直接来报告，不用讨论了，可以吗？所以今天教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清不清楚？清楚吗？所以你们知道耶利米在讲什么了？知道啊， 为什么杏花指的是神的话，神成就， 他杏花基本上来说，他是在春天，应该在讲，他是春天所开的花，就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表示说，这个花呢，这个花怎么样在春天里面第一个出来的，我的话也就像这样，不会改变。很自然在它的春天地同你冬天过去了以后，第一个春天出来的就是这个杏花，可以这样说吗？还是不清楚？你要吗？ 这个寻道本吧，还是 Bible 打理 Bible？ 要要。杏花的那个发音，希伯的发音是跟谨守谨慎。 啊，他要讲希伯，好，很好。 发音是相。 对他这个好，希伯来文的留意保守。好，就是讲的希伯，因为我想我讲太多希伯，你们可能会睡觉，对吧？啊，谢谢天皇跟我们讲。好，那、哦、好，你们今天有没有打瞌睡啊？ 很好， 好，你们下礼拜记得要把耶利米书看完，然后顺便把耶利米挨个把它看完，好不好？这样你们才知道我在讲什么，要不然讲的太快了，因为。我们这个是30个小时的课，我们2个小时要讲完，有点内容很浓缩，好不好？那 OK， 好，那我们来祷告。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是的，主啊，你的话真的是不会改变的，你也必留意保守，你也必成就。主啊，我们真的是恭敬的在你面前，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你让我们学到的话语不是就这样子过去了。主啊，你来让我们从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来学到你要对我们所讲的东西。主耶稣，你让我们说要精心祷告的，我们要精心祷告；我们要立志求学的，要真的是好好的求学。主啊，也真的是最重要的是，主啊，情人节要到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你之间的那种关系，那种爱。主啊，你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你的关系真的是真的是甜蜜好的无比，让我们更认识你，给我们一个渴慕你的心。主啊，也让我们愿意真的是人愿意来学习，你让我们吃你喝你的话语，让我们读了我们就清楚，我们也明白。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家人，跟我们配偶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谢谢主，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